希望，我们都习惯感受，忘了吧，再怎样别放弃绽放。美丽是绝不妥协的荒唐，美丽是无畏无惧的疯狂，美丽是不完美的却贪图着真爱的妄想。 勇敢是张开翅膀的反抗，勇敢是地久天长的倔强，勇敢是爱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40，听见音乐，听见 My FM。你好，我是赵又廷。My FM。 若你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灯。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灵魂却不敢相认。 一首非常走心的歌曲，来自田馥甄《灵魂伴侣》。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你的 My 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道高一丈》，哇，这一部电影的名字真的是相当有意思啊！但是这部电影呢还没有上映，它是由主演聂远、谭凯、孔维演的一个犯罪悬疑电影。最近呢在零下20多度的冰城哈尔滨举行了一个开机仪式，剧组呢也是在哈尔滨标志性的建筑老铁路桥开拍了首场追杀戏份啊，也是正式揭开了一个北方热血大地上魔道争锋的大戏，想必到时候上映的时候也是非常令人期待。而且该片的主创人员都是在极地战胜这种极寒的条件哈，要拍出这种精品类型的影片啊，也是相当不容易。所以说电影行业里面演员也是相当的累哈。 OK， 下面继续来听歌，还是来听一下歌手梁静茹《没有如果》。 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夏天暖暖的风，街广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风风，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街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你是我化学作用。风风，仰望天空，期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街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来自徐良，心跳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目前2017年央视春晚呢也是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啊，由杨东升担任总导演，他也是表示今年将会推出全新的 VR 全景直播，而且今年春晚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创新。截至目前为止，语言类的节目数量是比去年是有所增加哈。那央视2017年春晚将是以央视一号演播厅为中心，设立西昌、上海、桂林、哈尔滨四个分会场。哇，这四大分会场，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设置这四大个城市？那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寓意的，分别是西昌的火、哈尔滨的冰，还有广西桂林的自然山水，还有上海的国际大都市范儿。目前四大分会场呢，都已经是秘密开始排练节目当中了。今年春晚也是非常的特别不一样，也是给大家一种非常想去看，而且相当期待啊。OK， 继续来听歌，这里是 MyFM 100.5。 心里很清楚，给我的爱已经模糊，到底我犯了什么错误，被困在深渊不得救赎，你明知道我的无助，却一次一次让我哭，原谅我这样的苦，一再重复，没有退路，没有结束，没有勇气逃开这条路。我对你那么在乎，那么辛苦，拼命追逐你的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摆布？但现在付出，痛也要痛得刻骨，不到最后，我绝不退出。 说多少遍我爱你，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 40分钟可以听多少的广告。 哦不，这40分钟没有广告。 Music Bod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My FM。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get me,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Oh yeah, get the gimme. 네가 나타났어 내게 누가 시민 척 아닌 척 하는 게 좀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네 맘은 안 그래 안 그래 안 그래 내게 눈빛을 줬다 뺐다 다 보이는 네 속마음에 나는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oh yeah I wanna take you to my house It's alright 动感的歌曲啊 2PM 我们的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My 店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由王宝强首次执导的电影大闹天竺也是将于1月28日大年初一全国公映了那这部影片呢也是功夫版的预告片和海报都已经全国预售了啊而且欢闹搞笑的气氛又是一种神秘危险的氛围呢那作为演员大反派联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员在成员里面有林永健啊马玉科也在这支预告片中爆笑亮相所以说这部影片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看头而且喜感喜足到时候大家一起去期待一下啊OK, 好音乐继续来自许巍蓝莲花。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总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和你之间只有我们，该多好！ 我和梦想之间没有距离，该多好！ 我和音乐之间没有广告，该多好！ 纯粹音乐体验，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尽在 My 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的尊贵享受。 My FM。 只要我看 许诺长，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美好。 我都在， 我知道，一点一滴都很重要。想你的笑让我长了许诺长，想象世界不可替代的美好。牵你手，长了睡得着，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美好。 我都在， 我知道，一点一滴都很重要。想你的笑让我长了睡得着，想象世界不可替代的美好。牵你手， 锁定 MyFam， 开始你的周末。MyFam 为你带来顶级会议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ine 只在 MyFam。 真的只要你快乐，再见也可以多走日子不留。我一遍一遍重复我的心痛，就算是相同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就是路不远时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Jerry。 那最近全新的真人秀节目呢，向往的生活也是登陆了湖南卫视，由黄磊、何炅、刘宪华三人一起是回归田园生活，也是为观众带来了一幅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生活画面。节目首期呢，也是迎来了宋丹丹、巴图母子到访，他们直接就是很快的融入其中，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这种田园生活呢，也让他们母子俩就迅速的直接就称呼说，哇，待了就不想走了。其实城市的喧嚣待久了，更让人向往那种，回归田园的安静一种感觉。一起静静的听下面这首歌，《一路向北》。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1:49，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成龙大哥的每部电影呢，真的是非常的惊人，而且动作戏十足啊，都知道他喜欢挑战极限。而且最近他的新片，比如说《铁道飞虎》中，他也是抱着真实的炸药包掉在高空中的这个戏份啊，场面非常惊险。那其实说到过去呢，他曾经拍摄《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去挑战这种，手抓直升机，从七楼高的天台分身扑出，那抓住直升机的下垂神梯啊，掉了一路，直到被带到火车上，而且直升机的时速呢是80公里，当时稍有不慎就没抓稳就会掉下去，直接在空中就已经是抓了40分钟，真的是演员在电影当中是最拼的一种啊。OK， 我们继续来听歌，相信这首歌呢也是能够道出每个人的心声，来自蔡明佑，我可以。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哦、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100.5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我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声， 偷偷不偷偷，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 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验。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演员。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目前各大卫视也在忙碌着录制春晚哈，比如说最近辽宁卫视鸡年春晚录制，那现场小品也是爆笑连连，那哈德森也是来到了现场，就被很多观众呢认为是和宋小宝是孪生兄弟，那台下就玩上了公主抱，还有网红郭艾伦台上玩自拍，那同宋嘉伦一起是演唱了再出发这首歌，那说明现在真是跨界秀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也让很多明星啊从跨界表演当中也是相当的火爆啊。 OK， 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可以是让人非常安静静下心来，来自周杰伦彩虹。 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只会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政府下的毒药。

在身后。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之前呢，都已经听过说人工智能机器人呢是横扫了围棋界各路顶尖高手，而现在呢，人工智能也是将目标对准了德州扑克哈。 那最近在匹兹堡的赌场与四位顶尖职业德州扑克玩家进行了一场挑战里氏时的人机大战，将同四位职业玩家进行120,000手一对一不限注的德州扑克大战，将在20天的时间内呢完成比拼，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还是人工智能机器人获胜了。也说明现在人工智能也是非常的智能化，不仅仅在围棋界是横扫了顶尖的高手冠军，而且这次又是挑战了德州扑克，那下一站又要挑战什么呢？好音乐继续，来自赵雷，成都。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看那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不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坚定一切一切越于自然，唱片世界聚散冷暖，却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甘。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担，冷眼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敢，叫勇敢。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最美的氛围叫勇敢，叫勇敢。不简单，一切繁华不如平凡，虽然平凡却不平淡，去酝酿喜悦的滋味叫平安。不孤单，走遍天涯海角作伴，寻觅天地无畏斑斓，去寻找最真的风味叫自然，最自然。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宇宙空间浩瀚无际，如果未来有机会啊造访外太空的话，你需要裹上什么呢？地球上最冷的城市呢是俄罗斯的雅库茨克，全年平均气温约在-50摄氏度。虽然说这可能看起来是很极端的哈，但是太空也许会比这更冷一点。就举个例子来说，国际空间站的向阳侧可以达到约121摄氏度的高温，那背阳侧的温度呢却低至-157摄氏度的低温，所以说在这里要感谢空调了。好了，好音乐继续，来自范逸臣 I Believe。 MyFM 100.5 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等，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某个时候想让你陪伴的是我。I believe没有回应的时候，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 I believe 语言心上的沉默，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倾听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动，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真的不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我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一切之后，又在你身边的是我。那也许太久的一时冲动，在你小心，聚光灯没亮过，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内容，找不真的人的我。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潮流的秀场 MyFM 陪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节奏非常动感啊！这首歌曲，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艾瑞。那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最近有位网友就爆料说，四川呢有一所高校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作业的内容呢是要求学生在寒假推广该校的官方公众号，并且要求点赞，而且对于点赞的数量呢还有特定的要求，点赞的数量不能低于100个，否则视为挂科。啊，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被曝光出来你是怎么看的呢？ OK， 继续来听歌，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MyFM 100.5。 MyFM 100.5。 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街角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 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有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错一时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力宏，落叶归根。欢迎回来 MyFan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香港导演黄百鸣早期拍摄的开心鬼系列呢电影也是非常受大家喜爱啊。那最近他也是曝光，为了剧情需要，他们特地就远赴埃及金字塔去取景。那当时呢是完全没有经过申请呢，更没有批准，他直呼说不要说爬上去，连摸一下都不能啊。当时他们拍电影的时候呢是看没人，一开机就立刻偷爬上去，就怕有人发现啊，还说如果被抓到真的是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啊。可以说早年那种拍电影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现在回想起来呢都是非常的有后怕啊。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具有经典的韵味，来自 Beyond， 喜欢你。 MyFM 100.5。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没

来得太快，这份感觉期待已久不曾拥有，你是如此的美丽，如同那雪山融化的水，热得像你，像个远方前行，你是如此的清晰，如同青山间花 Music 40 starts now.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像个要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够的吗？我知道 像是够的吗？我知道 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先用掌声，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所谓的快乐，只将在天里，在今天真的累了，都在睡过，偏偏风该跌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在歌西大楼。 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嘴上不服输，却偷偷在给你保护。三点一四一五，圆圆的弧度，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圆周率才不小数，我记不住，难怪你会笑我糊涂。两个人好好相处，不能算数，有矛盾加减乘除，算不清楚。幸福跟我用拍子歌跳舞就很满足。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 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最善不服输，却偷偷的给你保护。三点一四一五，远远的弧度，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圆周率太多小数，我记不住，难怪你会笑我糊涂。两个人好好相处，不能算数，有矛盾加减乘除，算不清楚。但我用大大的尺套住幸福，跟我用拍纸壳跳。三点一四一五，远远的弧度，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围绕爱的半径，让浪漫加速，你的笑是甜蜜额度。两个人好好相处，不能算数，有矛盾加减乘除，算不清楚。当我用大大的尺套住幸福，跟我用拍纸壳跳舞，就很满足。 一首非常节奏动感的来自汪苏泷《派之歌》，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呢，扎克伯格也是希望借助电子设备啊，帮助人们实现读心术哈。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读心术吗？其实在15年的时候呢，扎克伯格他就曾想到自己相信有一天可以使用技术互相发送彼此心里面的完整想法。通过某种技术呢，当你突然有了某种想法，如果你愿意，你的朋友马上就知道你在想什么，都不用说，就是这么神奇。科技也是逐步的去跟进了哈。 OK， 欢迎继续来听歌，来自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

播不停。 MyFM Music Forty 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MyFM。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 一首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网上呢有张照片是很火哈、南非大鱼河动物保护区呢有一头珍稀的黑犀牛乘着直升机啊搬你丛林前往新家。那这只重达约998公斤的犀牛被蒙起了眼睛啊，四肢绑在直升机上面吊起来，直升机载着它穿越了丛林。那这张图片呢也是犀牛就如同在云端穿梭的这种感觉啊，令很多人啊特别的惊叹，直升机真的是很大，怎么去神得动的呢？ OK， 欢迎继续来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Take my hand. What are we?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首有一点动心，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an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有消息报道，苹果公司呢正计划打造原创的电视和电影内容，进军好莱坞原来是为了抵消硬件设备销售下滑所造成的这种影响哈。那作为这种流行媒体音乐服务的载体呢，投资做电影和节目，未来的趋势又是如何呢？真让人拭目以待。那 OK， 继续来听歌，来自 Twins，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 不，我答案就是不，哭倒不是因为爱得好苦，太多的人已经爱得好苦，那条路有点堵。树 怎么会怕输？我勇敢地为他万劫不复，不过后来在地狱觉悟。有些人太幸福，也许会水土不服，到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你们那双人床，一个人睡更舒服，内心却在孤独，被辜负之前在追逐。就说我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明明那双人床，一个人睡更舒服， 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40，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像萤火虫改变快乐灯火的弧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呢，有部新电影《太空旅客》，由执导模仿游戏的导演莫腾长镜啊，这一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来头不小啊，13次提名奥斯卡奖，6次提名格莱美奖，奥斯卡金牌阵容真的是强强联手，那也是为了影片品质是保驾护航啊。太空旅客呢，这部影片也是斥资了1.1亿美元，在太空场面、宇宙飞船等特效以及华丽内景的制作上呢，可谓是登峰造极，而且已经是提前入围奥斯卡年度最佳视觉效果奖初选的名单，相信呢也是给影迷带来了大饱眼福，而且带来这种不一样的感受。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来自王力宏 Kiss Goodbye。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在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 配悲伤，总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但见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 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介绍一下呢，说为了耳朵的健康，别再用各种玩意儿去清洁耳朵了，比如说不要过度清洁你的耳朵，过度清洁呢可能会刺激耳道引发这种感染，甚至增加耳垢严重堵塞的几率。而且呢，千万不要把棉签啊、发卡啊、车钥匙、牙签之类的玩意儿往耳朵里塞，这些都可能是伤害你的耳朵。总之呢，就是没事儿别去碰你的耳朵。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麦变不眠夜，朋友们不要熬夜咯，早点休息，晚安了。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 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Part of me you change, just hold me together, tell me 就在 My 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时间忘情的流浪，落叶寂寥着惆怅，多飘荡。多向往离愁对美丽的渴望， 世界无情的无常，浮云间都害怕崩塌，越挣扎越捆绑，需要勇敢放下， 我们都背叛希望， 我们都习惯 忘了吧，再怎样别放弃绽放，美丽是绝不妥协的荒唐，美丽是无畏无惧的疯狂，美丽是不完美的却贪图着真爱的妄想， 勇敢是张开翅膀的反抗，勇敢是抵着天长 I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爱收走我的灵魂，风吹不散我的憧憬，雨打湿了我的心，我看不见别的风景，你是我唯一的梦，心点亮了爱的夜空，海铺满了我的深情，你是我的电影，最深爱的电影， 一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 My FM 100.5 自由自在，唱响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 My FM。 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 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